梅妃。Beep.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殿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Thank you. 听你举世问出九香二麦的呀， 不好还是来不正而不中之道之功也。 哎呀，你再来看这亭凤冠上面的真是阔阔广大，里里尽远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不是应到泉水无一之才莫贪心。 儿啊，你快来看这股雨都是吃惊大扫平呀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